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麦丽，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有一种琴叫做鲁特琴，可能大家现在听起来这样的名字有人会有印象，有人会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琴呢？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声音，之后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琴的前世今生，听一听这是来自于巴赫他所创作的鲁特琴的音乐。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对不对？好像一下子穿越到几百年前。 主题定下来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出现它的缘由。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到鲁特琴作为今天节目的主题呢？那是因为前两天看到了一个资讯，就是300年鸣琴毁于一个航空。那一位女音乐家，她携带的拥有370多年历史的提琴，在从里约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上严重受损。我们也是在上面看到了提琴受损的情况，真的是惨不忍睹。所以呢，我就想起了很多非常非常珍贵的琴，想起了如果一件鲁特琴，也是可能被称为鲁特琴，像这样的乐器，像它的形状其实真的是很不方便携带的。哎呀，特别害怕这些音乐家们把他们交给航空公司的手中，其实就像孩子交给了你们一样，但是最后能不能完璧归赵呢？继续吧，今天我们所想到的，通过这个事件所想到的和聆听到的，就是鲁特琴这样一种很不好携带的曲颈拨弦乐器。它不像提琴一样是一个直直的颈，而是有一个弯曲的程度。那我在我的新浪微博里面也会上一些这个琴的图片，大家可以到那里找到王卓来看一看，马上就把图片上出。进入新浪微博里面找到王卓，在那里呢，我上传了一些关于鲁特琴的一些名画里面所出现的鲁特琴。其实为什么在很多油画当中会出现鲁特琴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就是在天使的手中，鲁特琴好像象征天堂的美，进一步它象征和谐。而历史上鲁特琴也充满了象征的意义，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当中可以看出它在艺术当中的独特地位，因为真的是无处不见吧。 历经了19世纪的沉寂以后呢，鲁特琴在20世纪后半期又逐渐复兴了，其中有相当的原因都是唱片工业的兴盛所致，但录音无法真实地保留鲁特琴特有的魔力，相比较来说，实际的演奏可能更十分的罕见和珍贵吧。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是巴赫他的无伴奏小提琴、大提琴、鲁特琴的音乐。 鲁特琴，一般呢都会是指文艺复兴的鲁特琴，还有巴洛克鲁特琴。鲁特族的众多其他乐器通常也是有着各自的特定的称谓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很多乐器，哎，会觉得这是鲁特琴吗？怎么稍稍有一点不同呢？就像提琴家族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西奥伯琴，这也是一种具有超长的琴颈还有这种琴轴向的大型的鲁特族的乐器，还有大鲁特琴也是稍微大型一些的鲁特族的乐器，还有曼多拉也叫做加利勋，这是一种低音鲁特琴，常常在18世纪的德国还有意大利很多的国家可以看得到的。其实呢我们平时所说的鲁特琴可能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小提琴一样，是它最代表的那件乐器，但其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在它家族当中不同样子的提琴吧。 Thank you. 董特勤既然在画上就已经出现在那么多年以前了，那它究竟是最早记载会在什么年代呢？是这样的，我所查到的资料呢，是公元前4000年苏美人他所使用的最早文献记录鲁特琴是两根弦。埃及呢，大概是在公元前1400年一块石雕文献上发现了鲁特琴，两者的构造大体相同，并且推测史前时代苏美人早已经和埃及人有所接触。那除了构造上相同之外呢，他们的弦数也都是两根弦，同为是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在一个体积上面的，会有很多把位，也就是我们有朋友会说这是琴格。唯一不同的地方呢，是苏美人的鲁特琴它的吊柄一直都是延伸到这个表面板的尾端，然后在尾端做一个突出的这样的固定的方法，但是呢埃及的鲁特琴是没有延伸到尾端的。所以可能在一些图片上我们会看到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吧，但是欧洲的鲁特琴又是在什么时代是有最早的这样的记载呢？应该是在1270年。先来听一听音乐吧，这是来自于巴赫的。其实呢巴赫很多的音乐都会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乐器有关，写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乐器的这样的音乐，那今天我们所来听到的是用鲁特琴来演奏的。好像每一段的区别不大，但确实都是有区别，也是不同的段落。 一位画家朋友在我的微博里面看到了鲁特琴的样子，他说这个就是鲁特琴啊，这是老友不相识。我相信您曾经在很多的名画当中看见过这件乐器，只是不知道它的名字。还有呢，尼克凡也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在自己的微博当中也转发了，并且秋水风神在我们的群里说，鲁特琴真的是给人一种温暖的美，音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好像不是那么的犀利，在我们所印象当中的提琴的音色当中，就是加上了一点温柔的色彩。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好似穿越一样，回到好久好几百年以前吧，甚至上千年以前，就是一件古老的乐器——鲁特琴，它的声音。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The weather， 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高空槽过境，槽后有弱冷空气南下，受其影响，中午之前天空阴沉，云量多，午后逐渐转晴，同时地面有2-3级见4级北风，扩散条件转好，大气透明度改善。今天是三九最后一天，近期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早晚依然寒冷，防寒保暖依然是主题。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7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前，2018全球直播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暨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永定门公园举行。作为一名备受大家喜爱的女歌手，2015年星光大道周冠军李多娜当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北京城》，得到现场来宾的一致好评。近日，泰和音乐联合全国55家 Live House 对2017年的音乐现场进行盘点，公布对民谣、摇滚等8个流派独立音乐人的评选结果，这也是国内首个关注独立音乐人在小型现场演出的音乐盛典。其中，人声爵士组合 Mr. Miss 获爵士类最具人气及最具潜力荣誉，火星电台组合被评为电子类最佳现场，重庆民谣音乐人张瑶被评为民谣类最具潜力新人。歌手2018完成了第二期的录制，苏诗丁作为首位踢馆歌手亮相，这次他带来了一首王菲的经典曲目《再见萤火虫》， 以自己独特的嗓音完美演绎了这首神秘富有张力的歌曲。上周节目中暂居下游圈的张韶涵、李圣杰、李晓东三位有可能面临淘汰，本周即将登场的三人也不约而同拿出压箱宝打响了反击战。张韶涵唱民谣，李圣杰祭出痴心三部曲，李晓东选择90后新锐热门佳作，可谓惊喜连连。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伴随着这样古老的声音，回到了永恒的美丽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件乐器是非常古老的一件经常出现在画中的乐器，就是鲁特琴。中世纪的时候，鲁特琴无论是外形、演奏技法还有音乐，都和他的阿拉伯祖先十分接近的。一直到15世纪末，欧洲的鲁特琴才有了它特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技法的改变，人们开始用手指来弹奏，同时多声部作品得以在鲁特琴上演奏，新增了第六弦组，外形呢也是显得修长而更优雅了。那之前鲁特琴常常是用昂贵的材料来制作的，尺寸不一，做工精致，但是标准的鲁特琴是梨形的，它有一根单弦和五组复弦，那弦扭箱呢也是向后弯曲成直角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琴颈是有一个直角形的这样的琴颈，就是非常典型的鲁特琴。继续来聆听吧，在下半时段聆听的是很多俄罗斯的作曲家他们来编写的鲁特琴组曲和一些中世纪的民间曲调混合而成的这样的专辑，这也是让人感觉有着 抚慰透骨痛心的这样的音乐吧，特别来自于鲁特琴送给大家。 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是鲁特琴单独的演奏，下半时段我们也听到了他和很多不同乐器的配合，包括弦乐，包括管乐，还有现在耳边所听到的管风琴。其实我们也不难想象，就像鲁特琴他为何如此会吸引当时的人，用途极广，可以用来弹奏舞曲、流行旋律，甚至复音的声乐曲、伴奏歌曲，并且很快地产生了专属于他的独奏曲目，比如像一些前奏曲啊，还有一些大型精致的幻想曲，很多很多。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令人着迷的银铃般的音色，六弦组的设计非常类似于现代的吉他，但声音却不一样，他的张力非常大，而且呢，是因为他音箱特殊的这个共鸣，也造就出无比丰富细致的音响，这也是吉他无法取代的。现在想公布一个数据，